各位团友，今集啦，我哋就讲下北次义经。咁北次义经嘅第一座山啦，就叫做管岑山。咁佢系喺黄河嘅东岸嘅，山上边咧系冇树木啦，但系咧系好多嘅草喺度啦。山下边咧有好多嘅玉，汾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开始发源，之后咧向西咧流入黄河。管岑山咧北面咧250里啊，就系少阳山。山上面咧盛产玉石，山下边咧有好多嘅赤银。咩赤银咧？赤银咧就系指含银量咧好高嘅银矿石。酸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之后咧向东咧流入汾水，水入边咧有好多嘅赭石，赭石咧系一种咧含铁嘅红色嘅土矿。咁再向北咧行50里，咁就嚟到呢个元翁山，山上边咧有好多玉石啦，山下边咧就盛产铜嘅，咁山入边嘅野兽咧主要系驴啦，仲有咧麋鹿啊咁样，山驴咧就系一种咧好似驴仔咁样嘅，咁但系咧个头上面咧系有角嘅动物。咁啊，呢一座山入边嘅禽鸟咧，主要就系白色嘅野鸡啦，同埋咧白鹤鸟。进水咧就系喺呢一座山度发源，之后咧就向东南咧流入汾水。咁水入边咧有好多嘅鲫鱼啦。咁佢话咧呢种鱼嘅形状啊，就好似鱿鱼咁样。喺北次一经度咧，已经讲过鱿鱼噶啦。咁鱿鱼咧就系咧三条尾啦，六只脚啦，同埋四个头嘅。唔系你谂嘅嗰啲鱿鱼啊，咁鲫鱼咧亦都系红色嘅鳞甲啦，有叫声咧就系好似人喺度闹人咁样嘅声音，因为唔方便出街啊，大家谂下脑补啊，究竟系咩意思啊？咁咧食咗佢嘅肉之后咧，如果你有臭狐嘅话咧，咁就啱晒啦，可以帮你嘅臭狐咧喺呢个格拉底度咧消灭咗噶。咁啊，再向北咧200里。咁就有一座山咧，叫做咧胡旗山。山上边咧系冇花草树木嘅，咁但系咧有好多青绿色嘅玉石啦。圣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之后咧向东北咧流入汾水，水入边咧有好多灰白色嘅玉。再向北咧350里咧就系白沙山啦。呢座山嘅大小咧有方圆咧300里，周围咧都系沙嚟嘅，冇花草树木，亦都冇禽鸟野兽。淝水咧就喺呢座山嘅山顶发源，咁水入边咧有好多嘅白玉。再向北行400里，咁就有座山咧叫做倚氏山。咁呢座山咧系乜 Q 嘢都冇嘅，冇花草树木，冇水流。倚氏山咧再向北咧380里咧就系狂山。咁山上边咧亦都系冇花草树木噶，常年咧都系积雪。狂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。之后咧向西咧流入浮水，咁水入边有好多嘅美玉啦。然之后咧再向北咧380里咧就系咧茱萸山，山上边咧有丰富嘅铜矿啦，同埋玉石。山下边咧就有好茂密嘅松树啦，同埋柏树。咁茱萸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之后咧向东咧流入毛水，然之后咧再向北咧350里，咁你就会嚟到呢个墩头山啦。咁山上边咧有丰富嘅金属矿物啦，同埋玉石。咁但系咧系冇树亦都冇草嘅。咁山入边咧有好多嘅薄马。咁呢一种马咧系白色嘅身啦，牛咁样嘅尾啦，头上边咧有一只角，亦都系咧一种独角兽嚟噶。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人喺度嗌救命咁啊 ！Help! Help! Help！ 我唔系讲英文啊！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定系点啊？定系叫喂啊？咁咧，其实咧，我哋咪成日见到有咩独角马嘅系嘛？之前又话有一种独角兽叫做蛟，系咪？咁蛟咧同埋薄马咧，其实系两种唔同嘅嘢嚟嘅。毛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啦，之后咧就向东流入印泽，之后咧再向北咧350里，咁就嚟到呢个欧吴山啦。咁山上边咧系盛产玉石嘅，山下边咧系盛产铜。咁山入边有一种野兽，个身咧就系羊咁嘅身啦，咁但系咧系人面嘅。咁佢隻眼咧系生喺个格拉底度嘅噃，咁仲有咧老虎咁样嘅牙啦，同埋人一样嘅手，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咧 B B 仔喊嘅声音， 妈咪。 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咆哮。咁呢一种野兽咧系可以食人嘅，咁好多人咧都认为咆哮咧就系依家我哋好熟悉嘅饕餮啦。咁咧之前都讲过啦，呢个观点咧主要就系源于咧阿郭璞啊对于《山海经》嘅注释。咁佢话咧咆哮咧就系左转所讲嘅饕餮。咁饕餮咧系一种咧好贪婪嘅野兽啦，唔单止食人啊，即系如果咧佢食唔晒咧，佢仲要将剩低嘅嗰啲部位咧全部都咬烂晒。咁我哋再向北咧300里，咁就去到呢个北嚣山啦。咁山上边咧系冇石头嘅，南面咧系产碧玉，北面咧就有好多嘅玉石。咁山上边咧有一种野兽，咁个样好似老虎咁啦，咁但系咧系白色嘅身啦，狗一样嘅头啦，同埋马一样嘅尾嘅。咁佢身上边嘅毛咧，就好似咧系嗰啲猪颈度嗰啲硬毛咁啊。 咁佢个名咧就叫做毒鱼。咁山上边咧仲有一种禽鸟，咁个样好似乌鸦咁嘅，但系咧系人养嘅。咁佢个名叫做盘雾。咁佢系一种咧早上瞓觉晚黑出动嘅雀仔。咁如果你食咗佢啲肉咧，你就唔会中暑噶啦。沉水咧就喺呢度发源，之后咧向东咧流入穷泽，然之后再向北咧350里，咁就去到梁渠山啦。山上边咧系冇花草树木嘅，咁但系有丰富嘅金属矿石啦，同埋玉。山上边咧一种野兽啦，咁佢个样好似老鼠咁样啦，咁但系身上边咧有红色嘅毛，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猪叫咁样。咁佢嘅名叫做居奇。咁山上边咧仲有一种禽鸟啦，咁个样好似夸父咁嘅。咁根据古人嘅一个注释啦，呢度指嘅夸父咧就系之前所讲嘅嗰个举父。咁举父咧就系一种咧好似猕猴咁嘅野兽啦。咁咧呢一只雀咧就有四只翼嘅，一只眼啦，同埋有一条咧好似狗一样咧咁样嘅尾噶。咁佢个名咧就叫做枭。咁佢嘅叫声咧同喜鹊咧系一样噶。咁如果你食咗佢啲肉咧，你就可以医咧个腹痛啦，同埋肚屙嘅，即系古代嘅保济丸。收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之后咧就向东流入呢个雁门水，再向北咧400里咧就系呢个孤冠山啦。呢座山嘅描述咧相当之简单，咁就话山上边啦常年积雪。是没有这个花草树木的。咁孤冠山北面的380里呢就是湖冠山。山的南边就是产玉石的。北边就是很多的碧玉和野马。咁在座山上有一种树，这些叶就好像柳树这样的。咁但是红色的纹理呢有。湖冠水就在这座山上发源。之后向东流入大海。咁喺水入边咧有好多嘅鳝鱼啦，咁之后咧我哋再坐船啦，要向北咧行500里嘅水路，咁再经过咧300里嘅流沙，咁就嚟到垣山啦。咁山上边咧系蕴含住咧好丰富嘅金属矿物啦，同埋玉石噶。咁山上边咧系有一种树，呢一种树咧好鬼死高嘅，但系奇怪嘅就系咧佢系冇一啲树枝喺度嘅。咁佢个名叫做三桑树。咁山上边咧仲有各种各样嘅果树啦，咁而山下边咧就有好多嘅怪蛇。然之后咧，再向北行300里，咁啊，终于嚟到咧北次二经嘅最尾一座山啦。咁就系咧敦提山。咁呢座山咧就坐落喺北海嘅岸边，山上边咧系冇花草树木嘅，咁但系咧有丰富嘅金属矿物啦，同埋玉石。我哋咧终于咧就行完咧成个北次二经啦。咁佢起源于管岑山，止于敦提山。咁冚唪唥咧一共有17座山，咁但系本书度咧只系写咗16座啫。咁啊，途经咧5690里，咁呢一度嘅山神咧同北次一经系一样嘅，都系咧蛇身人面。咁祭祀山神嘅典礼啦，咁亦都系咧攞只公鸡啦、一只猪啦埋去地下度，咁啊再将一块玉璧啦同埋玉龟一齐咧向座山度咧掉过去。咁祭祀咧亦都系唔需要用米嘅。好啦，今集嘅时间嚟到差唔多啦，我系陈老师，得闲无事睇下古书，我哋下集再见。